声音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一展归川巾帼，梦圆世园冬奥2018延庆区手工艺品创新大赛在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最终植物画冰雪盛会以第一名的成绩摘取金桥奖。来听报道。 这整套作品当中，我们泥雕技法和绘画技法结合。 在延庆区手工艺品创新大赛的决赛现场，十名入围的手工艺人选手通过视频和个人演讲方式，与200多名手工艺爱好者分享了自己作品的设计理念。据了解，自开赛以来，共有46组作品参赛，作品品类丰富，包含剪纸、植物画等20多类。记者在作品展示区逛了一圈，发现世园冬奥以及延庆特色民俗、风光美景等元素备受手工艺人的青睐。有40年剪纸经验的手工艺人徐生辰，就将全民滑雪的盛况展现在了大幅的剪纸作品上。 我看电视，对于冬奥会呀、世园会呀，感受特别好，我就利用我的剪纸，我这个剪起来。你看啊，这是滑雪的往上走的，这是往下滑的运动，都表现出来了。 据延庆区妇联副主席王淑平介绍， 我们举办这次大赛的宗旨是挖掘手工艺品制作的技能达人，为我们这个巧娘手工艺品呢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为我们妇女的这个居家就业提供好的环境和条件。 据了解，不久后在大赛评选出的作品将作为延庆礼物，在世园会和冬奥会上提供给来自五湖四海的宾客。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春节档备受瞩目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日前发布了行大运版海报，精美的镂空窗花搭配象征着吉祥的中国节，整张海报洋溢着中国传统春节的祥和气氛。影片由全新动画剧集组成，并搭配真人出演，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纪录片《四个春天》将于明年1月4号在全国公映。漫威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于本月21号上映。这部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会让6位来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侠并肩作战，这也是蜘蛛侠们第一次在大荧幕上同框。电影《狗13》将于本月7号上映，讲述真实又残酷的青春旅程。喜剧片《天气预报》本月21号将登陆国内大荧幕，片中一个现代人将和风雨雷电4个神仙共同拯救世界。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家庭文化主题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将启动第二季节目，从明年的1月5号开始，每周6在中央电视台4套播出，本季主持人将由菊萍担当。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下，今天白天中午到下午本是天气阴沉，中度到重度霾继续维持， 太阳暗淡无光，气温上升缓慢，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加之空气湿度比较大，人体感觉天气较冷。今天夜间部分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浮尘或扬沙天气，要等到明天清晨北风刮起，空气才会变得清新起来。北风到达之前，本市仍处于空气重污染和大雾黄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加强健康防护并注意出行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雾或轻雾转中度霾，北转南风一二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雾或轻雾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还记得咱们上周那个约定吗？这个系列电影第二部啊，咱们才说了一小部分。 哎， 今年好像根据赵亮所说还特别多。 多呀。 哎，这个年份真是哈 啊， 还是比较这个有喜气的哈。 哎，对。这个续集扎堆儿年，可以这样说哈。这个今天我们来回顾哪部电影呢？这也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一个热点，就是《超人总动员》的第二部。 嗯，哎，记得在上周咱们说到《无敌破坏王》的时候说了，《无敌破坏王》呢，你看第一部和第二部啊，离的时间比较远， 嗯 啊，这大家呢可能记忆比较模糊了。嗯，有很多人呢都懒得再去看第一部啊，然后复习一下再回来看新的。你要说那个远啊，那个《超人总动员》远不远啊？《超人总动员》简直了，这个布拉德伯德这导演真的是啊，他在他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应该是作品没有那么的多， 对， 但是步步还都算是精彩，尤其这个《超人总动员》系列，隔的时间真的太长太长， 嗯，长到我们并没有预计他会来，是吧？ 很多人觉得是，这就是结在那个一上了， 对啊，就是只有一啊。来了之后还是熟悉的味道啊，还是不错的、啊、 配方还是那个、 对，比较可惜的是啊，一的咱们这个特别有特色的啊，国产，这就是我们这个像普通话配音版的这个团队啊， 嗯， 没有悉数回归啊， 对， 我觉得这个是稍微遗憾一点的事情啊、嗯嗯、当时觉得这个就是虽然说吧，我们一听这个声音很熟悉，姜文为这个大超人来配音， 嗯， 他怎么就那么对味儿呢，是吧？就是一方面觉得哎这是姜文，一方面觉得跟那个形象特别匹配， 嗯 啊， 嗯， 包括徐帆为这个女超人来配音， 对， 也是觉得啊，就是觉得导演想的特别的巧妙，找到这两个人来配音。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中文的配音啊，普通话配音，找明星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就是为了一个明星效应，他有的时候找的那个合适的程度，这就不能不提到说上周咱们听那个《无敌破坏王》的时候， 嗯，《 无敌破坏王》里面的那个拉尔夫谁配的 啊？ 胡军呢、啊？ 哦，胡军，对对 对 对对， 其实也挺合适的。 对，而且 他创造另外一种效果。 是啊，但我觉得啊，我还是觉得 你觉得原版是不一样的。 不是，我觉得那个胡军配那拉尔夫啊，听起来怎么听怎么像郭靖啊。 哪版郭靖？ 李亚鹏。你听那傻傻的、憨憨的，像不像郭靖啊？好了，咱不往那上扯了啊。 好， 咱还说这个超人总动员 。 哎，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匠心独具啊，有些甚至我们都看不出来。 嗯、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他有很多致敬的地方啊，在这个电影当中啊，就是弹力女超人不是一出来就拯救了一个磁悬浮列车吗？ 嗯， 他不要是拯救世界吗？ 嗯， 对吧？车身上有一个数字叫 A113、 嗯、 这个数字很特别。后来影片最后他们就是那个大船上也有这个 A113、 嗯、 什么监控室啊、通行证啊， 甚至就是那个孩子们看电影那里边都到处出现 A113， 这个 怎么回事？ A333 我能理解，网络上那个哈哈哈是吧？ 啊，哈哈， 都是用三代表嘛。 对， 113是 这个数字，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呀，它其实是加州动画学院一个教室的门牌号，就是很多皮克斯的工作人员都毕业在这个地方。 哦，诞生地啊。 哎，这个所以说呢，久而久之，这个数字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皮克斯的一个标志性的幸运数字。 嗯嗯嗯， 期望影片大卖，凡是带数的、带那什么的，他啪摁上一个，像一个幸运 logo 一样。 哦，他们也有迷信的时候。 嗨、哎，这个另外还有这个彩蛋致敬啊，在《超人总动员二》当中致敬了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一位是著名的动画导演，叫亨利·塞利克，他是指导过《圣诞惊魂夜》和《鬼妈妈》。 哦，《鬼妈妈》是太有名了。 对，这个弹力女超人救下的一个大使嘛，记得吧？他的名字就叫做，叫汉里埃塔·塞利克，就是跟那 个 塞利克啊 名 字一样。哎，另外还有一位人物也是致敬了啊，就是那个巴小倩，那个他那孩子， 嗯， 看那电影。里边咱们不说叫 A113 不带那个吗、嗯嗯、是吧，这也是致敬了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他拍过的一部痴呆症这个电影。 哦， 里边有跟他有重合的这个部分， 科波拉作品、啊、 哎，当我们知道科波拉最有名的是教父、嗯、还有惊情400年、嗯、是吧，到处都是彩蛋、 嗯、 啊，可惜有的时候我们大荧幕一看一看热闹就过了， 就过去了、嗯、 哎、 嗯、 好吧，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吧，这一部超人总动员二，来听一个片段，看看您是否还能听出来其他的彩蛋。 我简直无法表达内心的兴奋，这位是、 哦、大家好，各位超人们，真的非常抱歉， 这是我拖拖拉拉的妹妹伊芙琳， 我的确拖了，我先自责，你不用这么指责我好吗？ 真是太好了，我父亲一定非常自豪我能和各位超人有上一星半点的联系，他管你们叫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最支持超能力了，他出钱支持超人，还修建了市中心公园的爆破侠雕像，他认识不少超人，甚至家里还有专用的电话，紧急情况下能直接打给电光眼和长枪侠，他可高兴了，天天对人炫耀，你们被迫停止活动的时候他真的很伤心。 父亲相信世界如果少了超人会更危险， 没想到他的话成真了，家里进了贼，我父亲马上打电话求助电光眼，没有人接，他又打给长枪侠，也没有人接，当时刚刚宣布禁止使用超能力，父亲就在电话旁边被强盗杀害了，所以 你们一定很难过，母亲尤其难过，几个月后母亲过度伤心也过世了， 如果超人没有被迫隐藏身份，也许父亲就不会被杀了， 或者父亲可以一听到强盗进屋就带着妈妈躲进安全的房 子。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现在还是不要讨论这个问题，重点是当时没人相信我们能顺利接手继续经营父亲的公司，不过伊芙琳是设计师，我又擅长经商，我们夜以继日的工作，迪沃科技才不断发展，有了今天的成就，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型电器公司， 规模非常大，大企业就更要负起责任，支持正义的事业，所以我们见面了，我先问一个问题，说说你们被迫停止活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无知， 是印象，就拿今天暗中破坏狂的事来说吧，情况非常危急，你们需要迅速做出许多艰难的决定， 没错，说的没错， 可我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亲眼看到，其他人也看不到，所以你们今天奋力和坏人搏斗的时候，人们既看不到战斗也不知道前因后果，他们只能看到政客想让他们看到的，他们看到了破坏又看到了你们，那么如果我们想彻底改变公众对超级英雄的过时印象，就需要你们与世界分享你们独有的超级视角， 具体该怎么做呢？用镜头， 需要你们与世界分享你们独有的超级视角， 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会在你们穿的超能装里植入微型摄像头。 哇哦，真小巧，可是画质非常好， 谢谢，是我设计的， 我们有资源，有活动家，有非常广泛的人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保险， 保险才是关键， 现在缺的就是最厉害的超人了，也就是你们三位，来吧，加入我们，努力让超能力再次合法， 这真是太棒了， 马上就开始吧。我的任务是什么？ 超能先生，你这种热情非常好，请保持住。其实我们第一步要推出的形象首选是弹力女超人。 难道她比我强？我是说她很好，她真的很有能力，可是你懂的，你懂我意思。 我很尊重您，不过还是不要太依赖保险，反正都可以理赔，这种想法特别是一开始好吗？ 我说等一下，你是什么意思？我让人讨厌？ 这不是我说的，伊芙琳做了成本收益分析，比较了你们停止活动之前五年间的数据，弹力女超人的数据是最好的。 这种比较根本就不公平，听着，重大的问题就得用重量级的解决办法。 说的对，最终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解决，不过在此之前要来一次完美的公关，重点推出弹力女超人。 那么你怎么想？ 你问我怎么想？我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几个小时前你还说超能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超人只是幻想，可现在改变人生的好机会来了，你说不知道？ 没那么简单，鲍勃，我还要考虑保护孩子们。 我也在考虑孩子。 违法是会坐牢的。 那怎么才能不违法？现在明明有改变法律的机会，让孩子们以后不用再隐藏能力。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还是孩子。 他们是有超能力的孩子，也就是超人，不管他们以后决定要不要用超能力，这样都对他们有好处。 听着，我现在最应该陪着他们。小飞连作业都做不好，小倩又成天想着约会的事儿，就是和那个托尼，然后小杰又…… 小杰？小杰怎么了？ 好吧，小杰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就是普通孩子也需要很多关心的。我总觉得不该离开家。 你怎么不能离开家？你一定要去，这样我们就可以重新成为超人，我们的孩子才能选择未来。 你是说你的未来吧？ 说的对，是的，说的是我的未来，而且让我上一定能做得非常好，不管文斯顿那个倒霉数据说的是，不过他们要的是你，你也一定会像我一样出色。 看你这样连我都跟着难受。我不能对你撒谎，我被选上了很开心，都要飘飘然了。可是 你想怎么选？第一，好好工作拿到报酬，我们就能搬出汽车旅馆，超能力合法化，对孩子们也有好处。第二呢，两周之后我们流落街头。 你知道这有多疯狂吗？为了家人我得离开家，要改变法律得先违法。 你会做得很棒， 这我也知道，可你怎么办？还有孩子。 我会看孩子，没问题，很简单。 你说简单啊，你可真可爱。反正如果真的有问题，我就随时赶回来好了。 完全没必要，我来搞定，你尽管去工作就是了。认真工作，虽然我做得更好。 我是文斯顿。 我是弹力女超人。我同意了。 好，当中我们听了一下啊，这个超二哈哈，他的一个片段，大家听出来另外一彩蛋没有？累死你也听不出来。 这不解释有的时候这彩蛋吧， 听不出来， 他就成了一哑蛋了。 哎，其实这个彩蛋呢还经常出现啊，这个就超二当中出现了一个送餐车，这个送餐车呢是叫披萨星球送餐车，其实是在玩具总动员当中经常出现的。 哦，玩具总动员 当中，对，所以他也直接拿来用了啊。 哎， 说这也是够偷懒的是吧？少了设不用设计了，直接致敬了是吧？哎，这皮克斯拿来就用了。 嗯， 所以这个你的电影做的用不用心啊？一个是导演用心，再一个我觉得有时候观众也真的得用心，是吧？经常我们看到有一些电影呢，因为节奏的问题，因为这个欣赏时长的这个问题哈，经常是看的时候没觉得什么，回来哎被人一解读，觉得哇还有这么多隐藏的东西， 特别喜欢这些考据派， 哎是吧？所以说呢，这个今天电影产业的这个发展，就会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我们说系列电影当中， 对对对对对对，它也有篇幅，有那个容量， 对， 可以容纳得下这些彩蛋的。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回顾一下《超人总动员一》了啊。要说这个十五年前的第一部，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啊。那时候好像还很少这种人物设计啊，就是一个拥有着巨大的能力，但是却遭遇了中年危机啊，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啊，这个大块头超人呢，操着姜文的口音， 他也有这一天， 哎，是横空出世，非常非常的就是惹人关注啊，让人就是觉得 挺可笑的，但是又很酸楚，是吧？能够感同身受啊！就是我记得说《超人总动员一》的时候，提到这个时候，张帆眼泪汪汪的啊！ 哎呀，你这年纪差不是那个快到这个时候也不是啊，就是人啊，总有那个剧中人物对你自己现实的一种投射，是吧？ 对，对，想到自己真的是《超人总动员》，唯一的区别就是。 没有超能力， 没有超能力，但是中年危机还是有的啊！好了，那我们就感同身受的听一听《超人总动员一》当中的这个片段。 准备好了吗？ 好了。 哎，抱歉， 开了吗？ 开了。 我能把墙打破，摆弄话筒，我可是…… 哦，没关系。那么，超能先生，你有秘密身份吗？ 任何一个超人都有秘密身份，没听说过哪个超人没有。不过谁愿意整天忍受当超人的压力呢？ 我当然有秘密身份了。你见过我这身打扮去逛超市吗？开玩笑，弹力女超人怎么可能去购物呢？ 女超人？其实女超人都愿意说出秘密身份，他们认为那样会在和男人交往时有好处。我说姑娘，说真的，我其实不在乎你有温柔多情的一面，不过你要是告诉我你是一个超级辣妹，我也不会在意的。这对我来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不过你多少次拯救世界，可总是会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危机。说实话，有时候我真想就撂下他不管了，就活撂他几天，知道吗？我先撂他几天，我就像个保姆似的，我刚把这儿打扫干净。拜托拜托，请保持十分钟行不行？我求求你们了。有时候我真向往普通人的生活过得那么轻轻松松的那种平常日子， 像普通人那样生活。我正处在顶峰，我和那些超级大腕不相上下，算了吧，让男人去拯救世界，我看够呛，我看够呛。 现在插播新闻，一场警察与持枪歹徒之间的追捕大战正在紧张进行，目前他们正向北驶往圣帕洛大街。 看来时间还来得及。 谢谢超能先生，你又一次帮了我，你真是厉害。 不用，这正好是我应该做。 全体注意，有一辆旅游车遭到抢劫。 旅游车被抢劫，我好像还有点事情。警官夫人，各位再见。 太酷了，全速前进。 不是，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超能小子。 什么？对，你是追星俱乐部那小子 Profit Brody Goody。 对，小布。 我说了，我叫超能小子。 我这个人很随和，拍照可以，随便让我在哪儿签名都可以。可这是…… 不不不，你不用费心对我进行培训，我知道你喜欢说些什么，你的打斗风格我全都知道。我是你的头号追星族。哎，等等，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啊，刚才我们回顾了一下《超人总动员》第一部啊这个片段，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第二部是不是这个满意哈？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第二部没有第一部那么火爆， 对。 然后在中国市场呢，也没有，因为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六月份吧，六月份又没有进入到正式暑期，差了一点点，好像票房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比起第一部带来的影响呢，确实差了一些。但是我还是特别希望啊，他能够继续的拍下去啊。就是这个家庭真是太可爱了，是吧？维持这样的一个，保持这样一个设定。故事呢还要再新颖一些啊，否则就是反正超级英雄这故事的套路吧，不断的在被用，不断的在出新，是吧？再出新其实也很难了，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现在漫威啊什么 DC 啊，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怎么样把超级英雄写得不俗套。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路子啊，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动画的系列超人变成这样一个人物，或者写他的这个中年以后的这段事情，恐怕要比那个 DC 啊这两年出的某一些就是这个啊人物众多的啊，这个超人跟 DC 英雄们的正义联盟那一套东西可能更讨人的喜欢。 好，那我们对于超人总动员这个续集电影的回顾啊也就到这儿了。那今天上半段的最后啊，给大家听一串音乐啊，因为 这是标志性音乐了。 对，这个超人总动员呢有一系列标志音乐，但是就是好像这个歌曲啊不是很丰富啊。咱们今天把这标志性的音乐呢给您来一个大集合啊， 串烧。 咱们来听一听，然后呢就结束咱们上半段的节目，一会儿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回顾离我们比较近的续集，还是今年的，今年续集大扎都是、一会儿再说。 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iracle。

包括这个在北美地区口碑特别好的黑豹， 到咱们后来就连累了黑豹嘛。 对，嗨，连累了，就是大家都感觉一般啊，就觉得哎呀，这复联三你不看吧还不成是吧？看， 那现在你发现就是复联的这个系列，就是复联一二三啊，和这些单本的这个超级英雄，漫威的超级英雄，有时候得分开来看了。就是市场反响和反应。 对， 你单本的来，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又觉得这个人物他一直就是心目当中那个，就是漫威的那一套，他会觉得可能稍微靠近一点。有的现在，除了我们前一段说那个像毒液都不能算是漫威单独弄啊。 对， 就像这样的英雄，反英雄形式出来，恐怕还能稍微讨点巧。 是。那么蚁人二等于是在复联三之后的最近的一部 哦，他离得最近、 这个、漫威的这个作品、哦、啊。所以呢，其实他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是，哎， 小小的蚁人，那前面是一个复联，你看看， 哎，但是没想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嗯， 我是这个蒙准了啊，就是瞎蒙了一个这个 Screen X 厅啊。 哦， 我是觉得有些场景还是挺漂亮的、哦， 就是别人没看见呗，你都看着了。 就是比如说到了某些比较大的场景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270度的视觉， 有点半包围的意思。 哎，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看这样的电影来说，观影增加了这个不错的体验。再有蚁人其实还是保持了他一贯的这个风格。他你说他这个卖点也好，或者他搞笑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其实就是变大变小。 嗯，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人家玩的不比《西游记》咱们拍差。 所以我就刚才想说，这是人类最喜欢的一种，就是幻术也好， 哎、 魔术也好，法术也好， 对， 最爱拿这个来做文章。中外。古今 都有，太多了， 全都有， 包括机器猫里边。 对， 这小时候就特别想拥有一个什么放大灯、缩小灯， 对对对， 都多好玩啊，是吧？这个蚁人当中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啊，这个规则吧，哎，把这个笑点啊做得非常的充分啊。一会儿这楼砰变成手提箱了，是吧？一会儿这车开着开，你看特猛，结果前面出现一只巨大的鸟啊，因为这车是变小的啊，所以它。营造的这种视觉上的这种效果呀，其实是还是非常的出人意料的。 对， 哎，这就是它的优势之处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第二部《黄蜂女现身》啊，这里边的一个片段。 你必须送我回家，他们随时都可能上门。 你放松一点，你的警察保姆还以为你在家呢。他会精确复制你的日常作息，床上9个小时，电视机前5小时，浴室里2小时。你掉马桶里了吗？ 你算的一点也不准。你怎么会知道我的日常作息？你在监视我。 我们监视所有有威胁的人，而目前最大的威胁就是你。 德国的事我很抱歉，他们突然找到我说，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队长需要帮助，所以。 队长。 美国队长，我叫他。队长，大家都这么叫的，朋友间的昵称，我算不上是朋友，可我认识他，他这人哦，扯远，我很抱歉，好吗？我没想到会被抓起来。 你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 Hank 好吗？ 我们被通缉，家和自由都没了，你说他会好吗？ 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不需要你道歉 ，Scott。我之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们需要你脑子里的东西。 你们就住这儿。如果你们需要帮助或者用钱，也许我可以。 不用。 Hey Hank， 那个我想跟你。 用不着，我们开始吧。 好。当你在家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再造这个。这是条隧道，通向量子领域。我妈妈那儿，我们觉得她可能还在那儿的某个地方。 什么？ 如果可以确定我妈妈在那里的位置，我就能坐飞行舱去救她。 还没确定她是死是活，你们就造了这个？ 你没听说过科学假说吗？昨晚我们第一次尝试启动隧道，结果电流过载，自动关闭了。不过有那么一瞬间，通向量子领域的通道被打开了。 然后呢？ 5分钟后你来电话说见到了我妈妈。 我们认为你在那里可能跟她发生了纠缠。 Hank， 我很尊敬你，不会给你戴绿帽子。 我指的是量子纠缠 Scott。 我们觉得他可能把某种信息植入了你的大脑，有可能是他的位置，打开隧道触发了他。 你妈妈把信息植入了我的大脑，你们疯了？ 不 Scott， 倒是你跑到德国跟复仇者联盟打群架，你才疯了。希望你说实话，被你偷走的战衣，你是不是真的把它销毁了？ 我发誓，我真的把它给销毁了。 你居然真的把我的战衣销毁了，那可是我毕生的心血。 你说我应该怎么做？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拿我的战衣。 对不起 Hank， 我不该拿你的战衣，昨晚也不该给你打电话。我不记得我在那儿见到过 Jenny， 我也希望我见过。我就梦见她跟一个小姑娘在玩捉迷藏。 什么？ 我做了一个梦，她在玩捉迷藏，跟一个小姑娘。我跟 Cassie 也经常玩，这不代表什么。 你梦见的小姑娘是 Cassie 吗？ 不是。 她躲在哪里？ 什么？ 那个小姑娘她躲在哪里？是在衣橱里吗？ 不是，一个大双门柜。 那就是个衣橱。 那叫衣橱吗？ 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 上面是不是画着马？ 哦天哪， 每次玩捉迷藏我都会躲在那里面。 我说你好像对捉迷藏有什么误解。 他还活着。 我就知道。 必须弄到那个灵界。 好的， 越快完成隧道就能越早夺取 Scott 脑子里的信息。 波奇拿到了吗？ 对，我们走。 什么灵界？波奇是谁？等等，这是干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张张，我们听的是蚁人第二部的这个片段啊。其实啊，这个我看到网上评论觉得说，作为续作来讲，这一部至少是及格的。 嗯， 就为什么大家整体评价还是不错呢？ 嗯， 就是其实观众也知道，作为续作，它的震撼与惊喜肯定不如一代，是吧？ 嗯，但是心理预期有所降低。 哎，对。但是你要求对续作来讲说，强迫他说有突破性也不太现实啊，尤其他还在漫威宇宙这个这么大的一个体系当中啊，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它是一套精密系统当中的一环，怎么来怎么去，就是可能这个命题作文更难做， 嗯 啊，甚至开头结尾都已经规定好了，就是看你中间怎么折腾， 嗯 啊， 所以蚁人如果说第一代，或者说第一部啊，我刚才想说了几代了，那第一部里面蚁人是还是一个亮相式的， 哎， 就是，第一次跟大家要展示一下。那第二部里面，其实他还是给后面他在埋很多的一些伏笔， 嗯， 那些线索的发展其实都是勾着大家往后看， 对， 特别是在第二部的最后，你刚才说那个。 就是， 他怎么要跟 啊 漫威联系起来， 啊，对， 那最后的这一下其实我们是在其他的单部的超级英雄系列里当中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复联三跟他最近嘛， 对， 所以他把这个也是做的最足，那很多人就已经押宝说，嗯，你看他到处大家都在打赌啊，说这蚁人他到底后来会不会在， 嗯， 啊这个打败， 对对对， 这个灭霸的过程当中起作用， 而且他也就是解决了一个这个大家的疑问，就是复联三的时候蚁人跑哪儿去了，嗯，是吧， 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 哎，回答问题了，嗯，啊，所以你从这个宇宙当中你就觉得漫威还真是用心，是吧， 是， 这些事都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大的主线的情节，其实还有很多小的支线情节， 嗯， 也都给你做得很合理， 对， 你说到这儿了吧，咱们就听一听这个彩蛋吧， 好好好好， 时间也不长啊，嗯，我们听一听怎么跟复联三勾到一起的。 好， 也曾是个响当当的科学家，大楼外面挂着我的大名。再看看现在。 哦，你自己说要个小号的隧道，这个确实变小了。 哦，抱歉，我的问题。 啊，我觉得它很有特色。 好了，连上系统了。 要激活收集组件时，你就把它拉开。它就可以开始自动吸收量子修复粒子了。还有，千万不要靠近水熊虫的地盘，它们很萌，但是会吃人。也千万不要被时间漩涡给吸进去，不然我们也救不了你。嗯，来吧，亚原子级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好了 ，Scott， 我们现在试一下话筒。 试话筒，一二一二，量子领域的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啊 ！Scott， 我们听见了。 我就是求个稳当嘛。好了，给新朋友幽灵小姐的修复粒子到手了。 好极了，准备重返隧道，倒计时五、四。三， 喂，哈哈，这很好玩 ，Hank， 皮这一下很开心吗？你之前还叫我不要皮呢 ，Hank， 好 ，Jenny， 伙计们，回个话，说真的，别开玩笑了，快点送我回去，伙计们。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复联三勾在一起的 蚁人 二的结尾的一个彩蛋。嗯， 所以就说这个漫威这个看的顺序也确实得科学对待哈。 哎， 有过那个顺序的一个列表吗？ 而且你看呢，它这里边设计有一个什么匠心独具呢？整个蚁人的这个故事还是皆大欢喜的，对吧？ 对， 最后这黄蜂女也现身也找着了。 嗯， 哎，马上是一个就是正向的啊，嗯、昂扬向上的是吧？喜剧式的结尾。 嗯， 忽然之间跟复联三一连接，砰，又回到当时复联三的那样一种状态情绪当中， 所以灰飞烟灭。 对，所以他这个节奏把握得特别好，让大家哎呀，又是一次惊叹， 这个跌落感特别强。 哎，所以我觉得这设计的很好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蚁人的第一部吧。这第一部啊，确实是因为我对这漫画我也没看过啊，这个就知道是漫威电影，我就过来看一看，哎呦呵。这个开场就知道跟这个钢铁侠什么全都勾着呢啊！再回来一查，原来这皮姆博士特别厉害啊！这个其实在整个漫威世界当中，他的这个叫这个科技方面的这个成就成绩吧，不逊于这个什么斯塔克呀、 对 绿巨人呐、是吧？这些甚至比他们都要高出一筹、啊。 更能链接今天我们所说的高科技， 哎，这也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电影好看的一个来源啊，既跟前面的有所联系，又有它的独特性啊，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经典的片段，怎么样训练蚁人的啊？这个倒霉的有前车的这个家伙啊，这小个子啊，如何从一个特别不得志的一个 loser 啊，变成一个超级英雄蚁人？ 这个发明很危险，实在太危险了，所以我把它藏了起来。然后我改弦易辙，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皮姆科技。 没错，我收了一个学徒，叫 Darlin Cross。 Darlin Cross， 名头很大。 他名头还没那么大的时候，是我的助手，我挺看重他的，也许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他很有才华，可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开始怀疑我有事瞒着他。他听信了传言，是关于所谓皮姆粒子，于是着了魔似的想复制我的公式。可我不愿意帮他，他就密谋用投票把我踢出了我自己的公司。 他是怎么做到的？ 董事会主席是我的女儿霍普，她投了决定票。可眼看着克罗斯快要破解出我的公式，他就回来找我商量。那过程相当不稳定，如果没有一个专用头盔的保护，会影响到脑部化学反应。达伦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本身也不是情绪很稳定的人。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你信吗？ 我信。 如果你能帮我，我保证我能帮你和女儿再一次团聚。准备好自我救赎了吗？ 完全准备好了。闯进别人屋子偷东西的日子已经彻底结束了。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闯进别人屋子偷东西。 今晚回家吃饭吗？ 是的，我会带吃的回家，发短信给我。 好消息， 说不清，就是条消息。 你是去找我爸爸吗？ 是是啊，宝贝儿。 我希望你爸爸平安。 但愿你抓不到他。 好啊，今天我们是回顾了一下蚁人的两部电影啊，这个不知道这个第二部大家看的是不是过瘾 啊？接着你刚才话说啊，就是蚁人这个事儿呢，它肯定没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漫威漫画里边它是有三代蚁人的， 嗯， 第一代你刚才已经说了嘛， 嗯， 那博士 皮姆博士 过去了啊， 哎， 这第二代正在这个火热进行当中，那接下来这个蚁人可能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发生，但是我就。有一点我特别的就不明白哈， 嗯， 就当然翻译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他也信达雅嘛，翻译确实很好，叫蚁人 啊， 没翻译成什么侠，你看那几个都叫曼嘛，是吧， 啊，曼，对， 就全都翻译成侠了， 嗯， 那蝙蝠侠也好， 嗯， 钢铁侠也好啊，嗯，就到了蚁人这儿变成蚁人了。 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那是因为绿巨人是人， 人，所以 蚁人 大的跟小的都要变成人。 转眼之间